北京那么现在大部分地方的，尤其是中心城区，最高这个气温现在到了37-38度了。 嗯， 看来气温还会有所上升。这个我们就是气象局啊，这个所在地赤道沟这个地方已经到了38.9度了，这个湿度，也是居高不下，在50%-60%，所以天气非常的闷热，在外边真是有蒸烤的感觉，酷热难耐。那么其实不光北京啊，你像在一个京津冀一带，在大部分地方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天气，并且这种天气现在看来还要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么预计啊，在6号夜间到7号白天有冷空气南下，那么这个华北这些地方的这个气温才会逐步逐步下降下来。那么也许从今天，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未来的6-7天这个时间，大家应该在这么种天气当中度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个准备。 嗯， 那么在全球看来，那么在欧洲啊，那么前段时间它也是高温，酷热，那它那个地方的气温相对于咱们这个，中国来讲，这那就差点了。他们一般情况下32-33度、34-35度，他们热的受不了。 嗯， 当然今天我看到西班牙跟葡萄牙那个地方气温还比较高，也有个36-37度。看来到周四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气温，就是高温的范围这个还会有所扩大。 嗯， 但是呢，它那个气温不至于像咱们这么高。再一个，那么就是在中亚这一带，你像这个沙特跟伊朗这一带非常高，尤其是我看利雅得这个地方就是42度，但它这个地方常年一般年份都这个样，因为它沙漠地带是吧？ 嗯， 像利雅得今天的42度，非常高，天气也非常的晴，它那个地方应该是炎热天气，跟咱们这个情况还不一样。 嗯， 那么在咱们国家的像这个重庆啊、华东、华中，那么这些大部分地方还想持续这种高温天气，当然南方像咱们国家南方这种天气啊，看来明后两天这个范围，这个就是高温的范围会有所减小，但是呢它这个还是一个闷热天气，它这个闷热应该是还是比较长时间的，跟北方啊不一样。 嗯， 那么说到这个高温以后呢，我再说说降水。看这个降水啊，都不是那么太强。也亚洲呢，这也就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像印度半岛、中南半岛，在这些地方有小到中雨天气。但是在西西伯利亚这个北部，和远东的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局地和印度半岛，像这些地方，很可能这个有达到暴雨局地啊，很可能还有大暴雨。 嗯， 欧洲看来现在这个降水它都比较弱了，也就是欧洲的部分地区有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当然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大雨天气。但在北美洲，美洲这个天气我看着总体来说不错的，气温它还是比较适中。你像在休斯顿啊，像这些地方气温略高，像华盛顿这个最高气温也就是27-28度，它当然它有一些小雨天气。 嗯， 应该说在这个北美洲这个天气还不错啊，大洋洲这个天气就更加好了。那出的南半球，按理讲它这个季节应该是隆冬季节了。 嗯， 还有我看这个天气，它这个气温并不是那么太低，尤其是这旅游城市啊，最低气温只有8-10度。哎，它这个地方下着有一个小雨啊，小到中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哎，降水也不是太强。那么这些降水看来主要是在澳大利亚的南部啊，塔斯马尼亚岛这些地方，新西兰这些岛，这些地方可能有点天气。总体来说天气情况看来就是这样。那么像这个季节啊，尤其是我就是在北半球，一个是这个高温难耐，一个是有些地区像咱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像云贵、广西的西部这一点，还有大到暴雨的天气。 嗯， 看来这天气的格局，未来3天左右都不会变化。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啊，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11，环球旅行家在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开始的比较晚一点了啊，但是不影响大家想一想请假的理由，因为今天的趣闻当中还有更多的可能会吸引你去到我们说的这些目的地。 嗯，最近呢有一个问题困扰大家，就是想出去，但是好像哪儿都天气状况没有那么的良好 啊。 我们今天首先 该热的地方特别热，不该热的地方吧也热。 对，我们今天呢，环球趣闻录的出发地从我们的邻国日本开始 啊。先来看看日本京都的一个女子旅馆。 嗯 啊，说到这个女性车厢，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啊。 嗯， 在很多国家，它有这样的设置， 是 为了减少大家啊对女性的一些可能不尊重的举动， 或者更 方 便一些， 对吧？ 对对对。然后包括像旅馆这种概念主题性的，像胶囊旅馆啊、书店旅馆、网吧旅馆等等，很多日本都挺新颖的。那京都新开的一家只面向女性的旅馆呢，也吸引了不少和闺蜜一起出游的女游客 啊。我还是想说，这个女性的这个专用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最早应该听到的是女子学校可能多一些， 哦、 是吧？ 对、 啊，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某一些地方啊，某一些地区可能还会有这样的女子学校的设置。 嗯， 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大家总还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平等嘛，啊，大家互相的交融。 嗯，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确确实实，如果出现一个女性专用的话，哎，你就会多看她一眼。 嗯， 你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日本京都这家旅馆，这家旅馆呢，它坐落于鸭川的这个河岸边，在地铁3条京阪站的出口，距离这个京都著名的景点啊祗园和这个清水寺都不远，步行就可以到达。 那旅馆内的内饰呢，是以原木和布艺为主的，色调非常的清新明快， 嗯， 温馨中透着少女心。客房分两种，一种为私密间，配有3张床，是供小团体出游的游客的，每人每晚4000日元，大概折合人民币245块钱。它不是按房间来收费，是按床位来的。 每个人头费是吧？ 对对对。另一种呢是公共客房，供单独出行不介意和他人拼房的游客来居住的，每人每晚3500日元，大概折合人民币是215块钱。 嗯，就是拼的是便宜一点的、啊， 就像女生宿舍一样 啊， 你公用一个客房， 对， 然后有自己的独立的睡觉的地方。 你说的这个女生宿舍这个问题啊，不是男生女生宿舍都是一样的。宿舍原来我们知道这个上下铺这是很常见的，是吧？ 对对对。 昨天看到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创意，哎呀，我觉得特别心动。我说当年你为什么不把这创意用在我们那宿舍里边呢？它是上下铺， 上学太早。 上下铺是怎么做呢？ 嗯、 上下铺啊，上铺下铺我们都知道。其实你是无法把它完全隔离开的，因为上下铺你反正是得一面上一面下， 对 不对？ 对 对。但是这个上下铺呢，它这样，它在中间做一个隔断。 嗯， 这个上铺的人呢，从左边下来。 嗯哼。 下铺的人从右边可以出去，也就是说这个隔断在他们中间，一个隔断。上铺下铺其实没有占多大的空间，但是它中间做了一个小小的墙壁的隔断。这样你其实在一个大的空间里边，但是你们俩是相对有独立的私密空间吧？哎，这是多好玩！ 我们学校男生宿舍其实很让女生羡慕的。 啊、为什么？ 男生宿舍的上下铺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睡上面，下面是书桌。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后来条件都好多了。 哦， 现在 我们女生还是上下铺。 你这个看美国电影，你这个国外哈、啊，很多宿舍都两人一间。 有好多都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室友只有一个人。 嗯，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我们刚才说你说的这个上下铺这事儿，我就觉得解决起来其实有很多方法， 嗯， 就看大家愿不愿意有小的创意，愿不愿意去实施了。 对， 刚才我们说的这一集这个地方，当然不是我们刚才说那创意啊。 对，我们说这女子旅馆哈， 嗯， 每层呢都设置有足够的公用淋浴和卫生设施。 嗯 啊，女生洗澡会比较慢嘛， 啊， 不用担心排队等候。旅馆呢还提供睡袍、浴巾、擦手巾、牙刷、拖鞋这样的日用品，门口还有自行车租赁， 嗯， 特别方便大家出行。想出门赏夜景的话，旅馆还提供纸灯笼，照明的同时还是一个摆拍道具。 还真是，打灯笼是照旧呢，是吧？这个旅馆的一层啊是一个咖啡馆，提供一日三餐，当然还有香醇的咖啡和颜值和美味兼具的甜品。咖啡馆呢，当然也是对外营业的，就是你不住旅馆也行啊，你也可以喝一杯交点钱。有的时候呢，这里还会有一些文化活动。女子旅馆 特别好，就是你可以就是不认识的女生聚在一起，也可以聊一些女生之间独有的话题。 嗯，说到这么多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发现没有一处是指向说是什么标准，是男生实在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吗？咖啡馆可以吗？ 你看不是提供纸灯笼吗？ 啊， 不是老说这样这么好的老公打着灯笼找不着吗？ 是这意思啊？这女生旅馆真是创意太明显了啊！那是一个征婚的旅馆啊。刚才说这是日本京都，哎，我们离开京都之前看一眼京都的天气啊。 好，看看最近适不适合去逛一个。 日本京都呢，刚才这个气象专家老师也告诉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呢是多雨的天气。 嗯， 啊，日本呢今天的京都天气应该还是不错啊，小雨。大概目前的温度是29度，它是 比较舒爽， 最高温度是31度 啊， 比这里还是凉快多了。 对对对， 嗯， 接下来我们依然停留在日本，不过去到大阪。这个大阪呢有一个商店，它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失物商店 啊，失物 专门销售是遗失物品的商店。 哦，我以为失物招领处呢。 它是把所有的遗失物品聚集在一起，你可以去那儿淘到价廉物美的好货。 嗯， 价格并不是很贵，地点就在日本铁道公司大阪环线的桃谷站前。 嗯， 这个商店老板呢叫高桥坚司，今年38岁，他会定期参加警方举行的无人认领失物拍卖会。我们以前其实咨询当中也经常说到，像机场啊、火车站啊，包括一些公共场所的失物招领处，他， 嗯， 的东西多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了， 我原来 就是没有人来领。 原来有一个这个误区哈，啊，我第一次看到那些地方，那墙壁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笼子啊，或者像一橱窗一样，里面各种各样的箱子放在里面，旅行箱放在里面。我说展示这个干什么呢？ 我一开始也是以为说这是被抽查的。 他们说这个没人领，好长时间了，一直 放在很长时间没有。 然后放在那儿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能看见的啊，不会把仓库里看不见，但是看见了好像好多年以后还在那儿。 对对对，总之呢，警方是定期会举行这样的无人认领失物拍卖会的。 啊， 这个老板呢就会把竞拍到的物品带回到店里面去出售， 就是根本没有人认领。 他自己其实也是有成本的嘛。 对对对对， 他是拍卖回去的。 对， 那么在日本呢，大家会把没有人认领的物品送到警察局。 嗯， 物品在警察局放置3个月之后，如果仍然没有人认领，就有可能会被拍卖。 3个月是一个期限啊。 对， 这个老板高桥老板啊，他卖的最多的据说是雨伞 啊，丢雨伞真的是很常见。还有手套。 对，这个东西不但是女生啊，这个丢伞这件事情不分男女啊。 对，女生丢的是晴雨伞，男生丢的是雨伞。 对，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过我会丢那么多把伞，到最后我一年下来要是算的话，真的是可以开一个小铺子，就是那种。 真的是这样，有的后来我就干脆不买伞了。 啊，那怎么办？ 就老丢，就不用了。 嗨，临着临着啊， 嗯， 那个他这个人卖的雨伞，这个高桥老板卖的雨伞，每把价格从50日元开始往上走啊，50日元起。这个梅雨季节呢，一个月能卖出1000把，50日元大概就是3块钱人民币， 3块钱、嗯， 啊，很便宜啊。除了雨伞，手机充电器和耳机也是相当的畅销，这些东西也经常会丢。那这些失物当中的新品的价格呢，是以市价一半来出售。如果是二手物品的价格呢，它也会低于同样物品的市价。 那除了像雨伞这样的日常用品呢，商店还卖出过售价5000日元，大概是300块人民币的轮椅。 嗯。 还有 这东西也有人丢，你 还有9000日元，大概人民币是540块钱的20公斤重的紫水晶摆件儿，都这么重量级了，怎么也能丢？20公斤， 就是实在背不动了， 嗯， 不要了。 甚至还有卖出过80万日元，大概折合人民币48000的竖琴， 竖琴 这么庞的。 哎，我知道， 要么重要么大，都不会丢，啊。 你说那个重的那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背不动了啊，实在背不动了，不要了，生气了。然后这个竖琴也是生气了。从小练到大， 终于不练了， 终于有一天我父母不在， 我脱离他了， 我要扔掉他。 这是玩笑啊，刚才说的一个高桥老板呢，他曾经在以1000日元，也就大概和59块钱人民币吧，竞拍到的杂物当中，还发现过大家都想象不到的东西， 嗯哼， 2克拉的钻石、 哦、啊。 当然呢，他也曾经失手，就是他拍卖的时候啊，拍错了，失手高价拍到了假劳力士。 啊 啊，这假的嘛，他可能真假拍到了啊。他说呢，失物商品，这个商店啊，它是失物的收容所，也是让他们再次回到世间的中转站。这一听就是日语当中那个啊。小确幸，小清新。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生活当中你也许不需要的东西，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正好需要。 对对对，所以我记得你们可能同时间有那种就是互相说我不要的东西， 闲置物品交换， 交换一下。 对， 你可能需要的东西他不一定需要。 对 对, 对, 对， 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有好多东西是这样的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特别好。嗯，有这样的东西呢，不至于浪费。 对 啊，这是提到的日本大阪的高桥老板开的这家失物商店。 刚才你说京都的天气，大阪天气怎么样？ 大阪天气呢，跟京因为离得很近啊、 嗯， 差不多。刚才说到的这个京都的天气可能稍微凉快一点， 嗯、 它最高才31度嘛、 嗯。 大阪今天最高会到35度，此时此刻是32度，也是小雨的天气。如果到当地游玩的朋友，应该注意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应该避雨。 好的，说完了存在于日本的这些小确幸之后，30秒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2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旅途当中大交通的事情。 无非是火车、飞机， 对， 轮船。嗯， 感觉好像这三样交通工具当中，可能轮船能坐的是稍微舒服一点，尤其如果你坐游轮的话， 坐游轮 会很宽敞， 而且你不太担心说时间上的问题。 上次嘉宾还介绍了一个河轮，是不是也很不错？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一般游轮好像都比较宽一些、啊、 是。所以如果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就是好像速度慢的你的舒适性会更高一些、 啊、 但是像速度快的飞机，像现在的高铁，也许就是一个座位， 因为资源有限。 对对对、 啊、 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长途飞行变得更宽敞、 啊、 现在你去选择廉价航空说不定可以更划算。 头等舱 太难起 了，太贵 了， 太贵了。这个有消费网站呢就做了一番调查，调查之后就建议说、嗯、刚才袁一说这个就是你试试廉价航空公司。其实现在好多廉价航空公司不把自己叫廉价航空公司哈， 嗯， 人家叫经济型的嘛， 经济型 对吧？或者是有一些航空公司甚至，对廉价这个词呢是相当敏感的。 确实听上去是有点贬义了。 嗯，但是有一些这个航空公司啊，它做的其实应该说性价比特别高。 是， 这、啊、消费者权益组织网站这一家网站呢调查了多家航空运营，长途的航班的运营商，他们的座位的大小和腿部空间被调查之后发现啊，说同样大小的坐席空间，你听了啊，就是不同航空公司同样大小的坐席空间， 嗯， 廉价航空企业收费普遍低于传统航空的运营商、 嗯、 这个是大家可以想象到的。 嗯， 那与其全价的购买传统航空运营商的这样的宽座席，可能不如在部分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上你花钱升个舱。 我就是在有一些你去到一些境外的国家，在国家之间飞国内航线的时候、 嗯嗯、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没有办法避免的，比如说廉价航空、 嗯、 也许不是你自己非常愿意选择、嗯、 对，因为它方便嘛。 对，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一般只是因为选择了相对老的机型， 嗯， 但是内部的空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而且你说的这个更有一个好处，原来不是都说廉价航空你看饭都不提供是吧、 嗯、 有很多、行李这个免费服务也没有。 对对对， 多少个空间以上你自己加钱。那事实上是如果是在国内飞的话，如果是短途的话，其实 不 需要 这些服务。 对, 对、嗯、那座椅排距是前后2张座椅头枕之间的间距，也是衡量腿部空间大小的一个主要指标。 好、哦、大家明白了啊，就是座椅排距是什么呢、 嗯、 头枕和头枕。 对, 对，我们接下来就会说这个数据哈、 嗯、 那网站呢就举例说了，廉价航空运营商像挪威航空飞往美国旧金山的长途航班，普通座椅排距在78.74厘米到81.28厘米之间。 嗯嗯， 以它的低廉票价，比维珍航空公司78.74厘米标准座椅的排距要划算很多。 哎，它的价格便宜。 对，嗯、那高个的乘客呢，就可以多花一些钱坐到隔板或者是紧急出口的附近。 嗯， 那儿的坐席腿部空间最多可以达到96.52米。 哎，这个 52厘米，对不起， 对，那个太长了，九十六点五二厘米， 将近一米了。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宽度，这样一个长度的话，就是其实是排距嘛，对吧？我突然想到，就原来最早说过，说美国国内的航空公司啊，我不知道这个传说还是真的，他们说美国国内航空公司在这点上其实是把最前面的那个经济舱的座位第一排啊，是留给如果头等舱已经满了，没有办法上去的 NBA 的球员。 哦， 你知道他们个头特别大， 对， 所以他们那一排呢，其实留给他们更合适一些。 嗯，那更重要的是，这家航空运营商还规定说，长途航班上不管座席大小，选座费一律是25英镑，折合人民币是222.8块。 哦，选座费。 那相比之下呢，维珍航空相似的选座服务收费呢是视座席而定的，选座86.36厘米腿部空间的座席要多掏50英镑，也就是400多块钱人民币。 我的天哪！刚才如果你222和445来相比的话，那哪个更划算？一目了然。 对， 这个当然我们说的是相对的，比如说有这个选择的情况下， 嗯， 你如果飞的这一趟刚刚好，你发现你也只能是坐后面的经济舱，然后你也只能是有这两家或者是其他几家航空公司做对比，那你就一对比你就发现，那我何不省200多块钱，我选一个更好的座位？ 对吧？对， 所以省钱啊，有的时候你还是得听一听专家的建议，特别是这样的调查公司，我觉得他们这叫消费者权益组织网站，他们干嘛的？第三方网站， 对， 不像就跟我们 他没有商业的企图， 对，就跟我们买电影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信那个购票网站上打的分儿、 是吧？ 对，就是这样。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飞行的事儿，上半时段应该差不多了，要告一段落。 那暂时告一段落了。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我们今天的请假理由，稍后在下半段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跟各位分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2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大树留不住的痣就要变作不在。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0。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中青旅遨游暑假第三弹国内游专场来啦！ 驼铃叮当，丝路漫漫，追寻古道文明，自驾房车探秘灵魂休憩地西藏， 打卡三亚网红圣地亚特兰蒂斯，和家人在水世界疯狂尖叫，缤纷乐园长龙，迪士尼造梦多彩假期 amazing， 即日起报名抢力减高至500元优惠， 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 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山，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我们今天的环球趣闻，来看看阳光多的地方，大家也有烦恼啊。 防晒。 对，是啊，你知道这个，我就今年就出去那么一回嘛，对吧？ 啊， 海岛去了一下。 哦，对， 这个海岛啊，这不得了啊！我跟你说，这去了之后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样特别麻烦。我相信可能很多男孩子跟我是一样的想法，女孩子也不例外啊。因为 其实我们也讨厌那种黏腻的感觉， 但是你也得抹，不停的抹， 而且会蹭到衣服上，很难洗。 对，然后我发现他们在车上，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下去要下水嘛，下水，然后可能要去做一些亲水的项目，完了以后上来以后，立刻又得再涂， 不停的、 不停涂。这个涂的这个次数太频密了，谁都会觉得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 而且你去到很多有水上项目的地方，比如说你去跟海豚什么亲近，是不让你上抹东西的。 你比如说我们上次跟那个就是那个蝙蝠鱼、魔鬼鱼，你要抱它吗？ 对， 下水之前告诉你，你都必须保证你身上没有涂啊， 是的， 要不然你会对它造成很大伤害。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是定时涂抹这个防晒霜太烦人，会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简便的方法可以解决呢？ 哎、这个就是商家可以去钻研的地方喽。 来，我们提供一个小商机， 新的解决方案。 有一些高档酒店啊，他们在他们泳池旁边安装了一个喷淋房。哎，大家一听喷淋房，那都有吗？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淋浴房吗？但是其实它叫防晒霜喷淋房。 天哪，太 不用你抹了， 而且是免费为客人喷涂防晒霜，只要十秒钟就可以在全身涂抹均匀。你知道我们女孩子选择身体防晒的时候会有很多种选择，像一开始涂抹式的一般会比较黏腻，后来这两年就开始流行喷的。 对对对， 但是喷的呢是这样的，你在家里面出门之前喷，旁边人都呛得够呛， 对， 你自己也会被呛的。 对，那个挺刺鼻的。 对，就整个屋子的环境都被你给污染了。但是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专门的喷淋房，喷涂防晒霜， 这就是喷的嘛。 对，你就立刻出来，不对别人造成影响。 刚才说了，只用十秒钟就能喷均匀了， 太爽了。 你知道抹那个事儿是抹均匀是很困难的， 太困难。 然后喷呢，有时候会影响别人。那么这种喷淋房呢，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敞口的无顶的圆柱体，底部呢是圆形的转盘。哎，你就大概猜出来什么意思了啊？旁边配有触屏控制板。大家在那个控制板上输入个人的身高，还有那个防晒指数，比如说15到40之间，你选择防晒霜。 专业啊。 然后站到这个转盘上，你就可以身体跟着转盘一块转，然后它就开始喷，然后它所以为什么能喷得均匀呢？就是你在转嘛。就想的这办法。 突然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商品。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很多酒店呢说这个喷淋房配备的防晒霜，即使喷洒在游泳衣或者其他衣物上，也不会造成损坏或者是污染， 就用的还是不错的防晒霜。 哎，对对对。 那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和美国等等度假地呢，一系列高档酒店的泳池畔如今都已经安装了这样一种防晒霜喷淋房。 怪不得我不知道，没有去过。 大部分酒店为客人提供免费的喷涂防晒霜服务，也有一些酒店是收取费用的，但是费用可以接受，每人每次收费3.5英镑，折合人民币31块钱。 这个喷淋房的制造商是一家美国的企业啊，这个企业主说了，说安装这个喷淋房之后啊，客人们在泳池旁边的餐饮消费人均就增加了。因为他安了这个以后吸引人了嘛，至少增加了20英镑，合人民币180块钱呢。他没有解释是如何得出这样一个就计算餐饮费增加的数据的，但是 我来假装就是这个分析一下哈，你从水上出来了，对吧？或者你要下水之前，或者还是说中途你要补防晒霜这事儿比较麻烦吧？对，你要回房间，对吧？或者你随身携带会很麻烦，回了房间你有可能你就不愿意出来了，你在酒店里面吃了，所以你要是在一直把你锁定在这个 就在那喷，不停的喷，然后下水，然后再喷， 吃 你就在那吃了， 吃一阵儿，你再喷，再下水都没问题。 来看看，实锤来了啊！美国德克萨斯州欧文市达拉斯四季度假酒店安装喷淋房，一年之内泳池畔餐饮销售增长了13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16万元。这是 一个可喜可贺的增长啊， 对吧？ 非常明显的增长， 真的还是有用的啊。确实解决大家很多的麻烦，尤其 至少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一个便利的方式。 对对对对，越是晒的地方，这东西越能管上大用场。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刚才说了美国的制造商，还是来看美国的趣闻。 说到美国11岁一个男孩，他应该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天才吧。 11岁， 因为11岁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梦想成为天体物理学家。 哎，11岁让我们想到一个名词叫少年班，是吧？这个大学少年班已经很多年好像没有再听说过这个事情。 一般觉得11岁可能上大学已经很惊人了，可是11岁大学毕业 啊，这几岁上大学是吧？ 这个美国男孩威廉·马尔利斯的年纪呢还没有投票权哈，也不能开车，但是已经取得了大学学位。就在今年的7月21号，11岁的威廉走上讲台，领取了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学院的文学副学士学位。 这个威廉到底是什么时候上学的呢？其实差不多啊，跟大家想的年纪差不多，9岁高中毕业啊，9岁已经高中毕业。然后2016年开始上这些大学。他的父母说，他总是走在快速通道上，多快多快！我们看啊，2岁的时候能做简单数学题，4岁已经学习代数。 佛罗里达州这个圣彼得斯堡学校的校长叫威廉姆斯，他评价这个威廉说，我被他以及他所做的事情深深吸引，真的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开放和协作。要这一点，后面那一点比前面那一点更让人惊人。 十一岁啊， 很多这种小天才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他是一个就是整个是一个闭塞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可能不但是智商，情商也很高。 对对 对， 对， 这很难得。 这个威廉自己说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天赋，他的天赋呢就是知识、科学和历史。那说到未来计划呢，他还跟大家说，他会继续上学，下个月呢会在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开始上课。他的目标是在18岁以前完成博士学位。18岁啊，大多数人在这个年龄是刚刚上大学。 对， 他还说了，希望能够有一天成为天体物理学家。 目标非常明确，也希望他能够如愿以偿的完成这些目标。 刚才说到这个 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啊，佛罗里达，这应该是美国人可能度假的一个好地方， 对， 是吧？ 休闲圣地。 其实最早最早，我在小的时候看很多的美国小说啊、 电影， 人家说佛罗里达度假啊， 一到暑假的时候， 迈阿密去怎么怎么样啊？那么看一下到底迈阿密和佛罗里达最近天气怎么样啊？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非常的凉爽。此时此刻它的温度只有19度，在佛罗里达那边啊。它的最高温度可能能达到29度，但是还是小雨的天气啊，有一点小雨，我觉得还是比今天这种暴晒要强得多。 是的，说完美国，我们接下来去一下英国。英国最近天气也不是很舒服，对于英国人来说，30度的高温简直太难熬了。 这就是已经到最极致了， 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冷空调这一事儿。最近伦敦的地铁不也都在说要加装这个冷空调，因为地铁内的车厢温度达到40度了，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有点难熬。那说说英国的事情吧，英国达勒姆郡的一位大爷。最近呢，他找回了52年前丢失的结婚戒指，这也算是一个意外惊喜。 哎，我们好像说过好几次，这有些东西失而复得啊，有的 是 被海水冲到了某个岛上， 感觉漂流瓶这个事情是 真 实存在的。对， 这个幸运的大爷啊，名字叫做埃迪斯托库，他今年73岁，1966年的一天，听啊，1966年的一天， 好遥远。 他打板球的时候戒指丢了，那一年啊。他刚刚结婚才半年，他说我们进入球场之前摘下这个珠宝首饰，这是应该的啊，打完球之后发现戒指找不着了，怎么找也找不着。随后呢，当时还很年轻的他坚持在球场一直找了好几个星期，这东西重要啊，对吧？找不着回去跪搓衣板啊， 这戒指是有特殊意义的嘛，他刻了他们夫妻俩的名字。 哎， 那么当斯托库意识到戒指再也找不回来了以后呢，觉得对自己就是一个毁灭性打击。他拒绝了妻子再买一枚戒指的建议，认为原来那枚是无可替代的。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给自己找理由还是非常有水平的。那52年过去了，斯托库突然接到兄长比利的电话，说就在那个球场找到了他的结婚戒指，这个错不了，因为有名字。他有点懵，觉得那是一个奇迹。斯托库自己说啊，过了那么久，就是他的兄长比利甚至都不记得我曾经有过一枚戒指了， 哥哥都不记得了。 对，我不敢相信他一直在那儿，也许是被喜鹊叼走了，又掉在那儿了，也许是被卷进了剪草机，总之就是找到了，在原地找到了， 而且就在那个球场里面，这太神奇了。 对， 52年，半个世纪多了， 这球场居然还在。 对，说明这个地方 英国的变化确实是不太大， 没有做过大的建设。 对， 是吧？来，我们既然说到你刚才提到说最近一段时间英国的天气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舒适，但是伦敦今天还不错啊。 哎， 伦敦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3度 啊，终于恢复他们能够接受的温度。 此时此刻15度可以穿点外套了，是吧？ 就对于他们来说是正常的温度了 啊，所以我们才看到他们那么爱穿风衣。 对，风衣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很实用。 但是还是小雨的天气，今天说哪儿哪儿有雨。 对，哪儿都有雨。 哎呀，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啊，看看黄历。 今天的环球趣闻录还有最后一条，依然是发生在英国的事情。 好， 说到的是英国一位女子叫艾拉·阿伦德尔。 对，他们英国在下雨嘛，他就希望到一个不下雨的地方去玩。 所以他们原计划24号带全家去西班牙旅游 啊， 但是没想到出行前几天呢，他们家的狗狗把孩子们的护照啃咬的面目全非， 嘿， 来不及补办护照，只好推迟出行了。 这个阿伦德尔和丈夫呢住在温切斯特市，他有三个孩子啊，现年是三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2岁、6岁和9岁。这个全家呢，他们是由假日旅游企业叫海滩上啊，定于24号跟朋友一块儿去西班牙的叫马霍卡岛度假一周，想到海岛旅游的。由于假期倒数第二天正好赶上大女儿和小儿子的生日啊，这个酒店呢同意了那天专门为孩子们安排庆祝活动，提供蛋糕。 那他们家人肯定是很开心的。 对， 提前在24号走嘛，21号晚上检查行李，这也确实是够提前的。就为了把一切安排妥当，可是那天他收拾的实在太晚了，就太累了，就把孩子们的护照放一边没搁进去。第二天一早，丈夫下楼打理宠物犬贝利的时候，发现这只可卡犬忙着在狗洞进进出出。定睛一看，孩子们的三本护照被啃得面目全非。 这个阿伦德尔知道以后呢，我完了、这个、 罢了。 对，接下来两天呢，他就想办法怎么弥补这个损失呢。保险公司告诉他们说，英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护照无法经由24小时快速通道重新办理。 哎呀， 重办你等吧，一周七啊，不是一周，是七个工作日啊。这个夫妇俩呢费劲巴力的把那个护照给粘起来了，一狗咬碎了，它粘起来。23号到这个伯恩茅斯机场呢，他们想碰碰运气，看人家让不能通过。 肯定 不行， 过不了， 肯定过不了。